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混沌理论，入面咧特别系一个好核心嘅一个常数，就叫做费根巴姆数嘅。咁啊，不过咧开头咧，我哋作为个引子咧，都吓咧、都已经讲咗两节啦吓。而家咧就讲到所谓一个决定性嘅宇宙观，同埋一个非决定性嘅宇宙观。但系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话，你从即系某个角度分析落去咧，发觉咧。似乎呢两个是非此则彼的嘛。 是。 但是无论哪个啱都好呢，自由意志都是虚幻的。 哇，听了这个讲法之后非常惊讶。 是啦。 很爱。 你想想啦，如果这个宇宙是 totally 我们叫做 deterministic 的啦，是吧，那就是说呢，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因、是吧，而每一个因都有它的果。好啦，那是因果互连的，有它的因果链的。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做嘅任何嘢，一举一动，甚至係每一个思想啊，係咪，每一个感觉呢，都有一个之前嘅因㗎嘛。但係嗰个因其实又系另一个果嚟㗎嘛，因为佢之前又有个因㗎嘛。咁嗰个因又系另一个果，又之前有个因㗎嘛，如此类推又推落去呢， 一切都 系。係啦，其实即系话呢，一切都已经系注定咗嘅。注定咗即系话，我而家点解讲呢个说话，或者突然间咁样拍下手指，你以為呢你有自由意志、你決定去拍呢個手指，其實呢個係一個虛幻嘅感覺、因為其實你所有做嘅嘢係乜嘢呢，其實之前係有個因喺度嘅，所以你係改變唔到嘅，係咪，因為佢一早個因就已經，佢只要一啟動咗，或者你叫第一因啦，係咪，第一因啟動咗啦，咁我唔知啦，即係呢個就係講話啲人信上帝信神啦、但總之而家所有嘢其實都係之前嘅因所造成的嘛。 咁呢个都可以。 好啦，咁呢个呢即係话我哋差唔多就係一个叫做咩呢 ?automaton,、即係就係一个木头公仔。一个机械人嚟㗎，其实人哋上咗链，上咗链你就继续做落去，你就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掰唔掰呀，得唔得， 都得嘅。 得呀，咪好。 即係喺呢个。 係啦。 头先。 喺呢个设定入面係咩，好。咁但係呢 ,non-deterministic 嘅仲死。non-deterministic 呢就係话其实呢种因果关系呢係虚幻嘅。即是说呢，事物的发生呢是随时可以呢是无因之果。亦都可以呢有好多嘢呢是无果之因。即是有啲嘢发生咗呢可能系乜嘢影响都冇。但有啲嘢呢可能系乜嘢嘅前因都冇呢，佢突然间就发生。咁如果你话原来呢个宇宙嘅本质系 non-deterministic 嘅话呢、所有嘅事物呢鍾意发生就发生，鍾意唔发生就唔发生。系咪，咁你何来有所谓自由意志呢，係咪，即係呢个宇宙完全係杂乱无章嘅。 咁、可唔可以解释多啲呀， 你讲啊，你讲。 咁我有自由意志即係嘅意思就係话、 其实係有一个 随意决定一件事啦。 但係你随意决定，咁你最后執行唔執行，其实係咪有个因果个关系喺度呀，係咪，我而家决定唔出声咁。咁我真係唔出聲啦，係咪，咁我呢個決定就係因啦嘛，我跟住唔出聲就係果嘛，咁其實中間係咪有一個因果關係呀，但係佢如果你話係 non-deterministic 嘅，佢根本就唔接受呢個因果關係呀嘛，即係話我頭先我話我而家一陣間唔出聲㗎啦，咦，跟住真係唔出聲啦，呢樣嘢係冇拉更㗎喎、有拉更咪有因果囉，明唔明呀，係冇拉更㗎喎，不過咁啱得咁巧咋嘛，係咪，咁咪又係虛妄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完全你推返咗因果，咁何來有自由意志呀、意志也者，你唔好忘記呀，自由意志呢其實係由四個字組成，英文就兩個字啦，其實一樣啦，其實即係自由係一個詞啦，意志係一個詞啦，你係淨係睇到自由嗰部分喎、但你唔好忘記意志嗰部分喎、其實意志一定要有因果先至有意志㗎嘛，冇因果何來有意志啫、你個意志係冇意義嘅 ,meaningless。咁所以嘩勁呢，即係話原來呢個宇宙無論佢係 deterministic 抑或係 non-deterministic 呢，自由意志都虛妄嘅。咁你話睇完之後你係咪好唔服氣呢，好唔憤氣呢， 真係我都 咁，我梗係唔憤氣啦，你都唔憤氣啦，可能大家都唔憤氣啦，係咪，咁我只能我咁講啦，就係我哋一定係問錯咗個問題囉，或者係即係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啲有限嘅智慧，即係我哋對呢個問題嘅認識呢係錯曬嘅。 其實呢個問題當然好深好深啦，即係 free will 係一個好深嘅問題，即係哲學入面冇嘢深得過 free will 㗎啦，係嘛？但係即係我哋頭先用一個好膚淺嘅角度嚟睇啦，咁但係表面睇上嚟邏輯上就好似係虛妄啦。好嗱，咁我哋咧其實呢個係引子嚟嘅，Jerry 啊，咁啊即係就講啲咧就唔好咁虛妄嘅，即係唔好咁抽象嘅。咁啊真係講翻咧，科學家咧其實對於啲有一樣嘢其實都有趣嘅，其實係好似一個。自相矛盾的講法啦，就叫做決定性混沌，英文就是 deterministic chaos。咁呢樣嘢咧，其實我哋發現咧，大概都係40年左右嘅啫，係70年代先至。 矛盾喎，兩個之 間。係啊，好矛盾啊嚇 ！chaos 俾你感覺都唔係就混亂咯，係嘛？混亂， 隨機， 一啲秩序都冇噶嘛，係嘛？亦都預測唔到噶嘛，隨機啊嘛。咁但係 deterministic 係嘛？咁就決定咗噶啦嘛，係嘛？即係冥冥中有安排啦，宿命啦，係嘛？有命運咁樣。咁呢樣嘢你夾硬拉埋佢，但係呢樣嘢呢就唔係我哋即係苦思冥想，所以我成日都咁講啦，即係雖然我係好鍾意哲學，咁但係呢即係無論你嘅哲學幾叻都好呢，你係發現唔到呢樣嘢嘅，所以實踐即係話注重實踐嘅科學呢、我始終係最熱愛嘅，咁當然即係科學同哲學呢就絕對係唔排斥嘅、但係應該係先有科學後有哲學，就唔係先有哲學後有科學，咁但係當然兩講一樣，即係呢啲係講到好深奧啦，有啲人就梗係話即係哲學係即係唔能夠拋棄，因為其實你所謂科學呢佢有哲學基礎嘅、即係起碼你相信呢個宇宙係有秩序嘅，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哲學㗎嘛，咁你都唔相信宇宙有秩序嘅，你都唔會去探求啦，咁咁呢個又好深奧。好啦，咁但係我想講呢就係話科學嘅探求呢其實最先係碰到呢個決定性混沌呢好早嘅，但係嗰陣時冇人知，亦都一段好長時間，就係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個呢當其時其實差唔多同愛因斯坦呢一樣咁夠份量嘅科學家，但係因為始終愛因斯坦個相對論係革命性啦、石破天驚啦，咁樣呢就好多人忽略咗呢個係法國嘅一個科學家兼數學家，叫做彭加勒，叫做 Poincaré 彭加勒，佢喺數學上好多貢獻嘅，咁但係呢原來佢當其時研究呢喺經典力學啊，萬有引力理論入面嗰個叫三體問題啊 ，three body problem 咧，其實佢已經俾佢咧係初次咧係即係有好似有驚鴻一瞥咁啊，即係一個 glimpse 咧 of 原來有啲動力系統，我哋叫 dynamical system 咧，喺某啲嘅條件底下咧，可能會出一啲咧係冇辦法預測嘅結果嘅嚇。咁、但係即係佢就當時亦都限於因為冇電腦嚇，咁佢亦都好多興趣嘅各方面嘅嘢啦。咁佢就僅僅發現到。就冇好深入去探求，咁但係事後呢亦都好多人呢就亦都冇重視呢樣嘢啊，有一兩個科學家係研究嘅，但係後嚟都冇咩好大嘅成果，啲人就忘記咗，所以現代我哋話混沌理論呢、真係重新被發現呢就講到係1961年啊，咁我話出世呀你哋未啦、1961年呢原來當時麻省理工學院 MIT 有一個科學家叫做愛德華羅倫茲 Edward Lorenz，佢呢其實都係一個數學家，但係佢亦都係一個氣象學家喎，佢又鍾意氣象嘅。佢就嘗試呢係一個即係好前沿嘅研究啦，就利用當時嘅電腦，因為61年有電腦啦、就去用一啲最簡單嘅數學嘅模式嘗試模擬大氣層嘅變化。即係就話啊，可唔可以我哋透過電腦嚟去研究大氣層甚至預測天氣。 是 這個其實它是先驅來的。是啦，但61年61年那時候其實是走在時代的前頭的，而它那個所謂大氣的數學模型是非常之簡化的，很原始的。它有幾個變量啊，又有幾條的方程式啊，但它都是要電腦計的。它電腦計來看 一步一步這樣去演算。那這個故事呢就已經很出名了。因為它演算到咁上下，其實電腦一路演算呢它就要驗證那個電腦。是做得啱唔啱啦，嗰個結果啦，唔知中間有冇問題啦。咁佢就要再做一次。咁但今次呢佢就唔係由頭做起。佢就偷懶。佢就喺中間做起，即係個電腦已經做咗好耐啦，就有一個中間有個數值出咗嚟，有個結果出咗嚟。佢就攞嗰個結果就擺返落個電腦度。但佢一攞出嚟嗰個結果呢、我又都有個數值㗎，你唔使你個單位係咩㗎。佢個電腦打出嚟呢即係至少係去到6個位嘅，就 0.506127 嘅。咁佢就覺得打唔麻煩，嗰度127 差少少， 差幾少係咪即係少數後幾個位第四個位開始。於是佢就唔愛 0.506127， 佢就淨係 0.506。 即係就斬咗後面嗰幾個位去啦。咁佢就冇緊要囉，咪又擺返落去呢，就叫個電腦喺返嗰度開始再計落去咁樣。咁佢就去飲咖啡。係。咁你古仔出名啦。飲完咖啡返嚟睇下個結果，嚇到佢咩咁樣。開頭呢計算出嚟嗰個結果呢，同之前嗰個運算呢係差唔多一樣嘅。但係慢慢呢，咦，就出咗誤差。而且呢個誤差呢，就開頭都係逆步逆吹啦，但係有個誤差啦，係咪？但係整下整下個誤差越嚟越大，而之後呢係完全大家係冇拉更，就係兩個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明明，即係假設咁講啊，佢嗰日話係落大雨嘅，嗰日佢就話陽光普照。 係。 咁即係諸如此類，啱到運如此類推。咁佢就話點解唔得意嘅？冇理由㗎，因為佢嗰啲 equation 呢係 deterministic 㗎嘛。係。係咪？咁而講緊佢只不過係喂，第四個小數位開始嗰幾個咋嘛，0.0001 㗎嘛，係咪？咁但於是佢就深入研究呢，咁就知就俾佢揾到，真係原來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孤立嘅事件。原來喺佢呢個咁樣嘅數值嘅天氣預報嘅模型呢，原來佢嗰啲方程式呢係會，其實佢當然我哋知道有一個叫非線性嘅關係，遲啲我再講詳細啲啦，叫 non-linear 嘅relationship， 或者叫做 non-linearity， 係非線性嘅佢嗰條方程啦。咁原來咁演算出嚟呢，係喺某啲嘅環境底下會出現呢個呢叫做 indeterministic 嘅嘢。其實sorry， 我應該問我唔係 indeterministic， 係 deterministic， 但係無法預知嘅嘢。應該咁講。所以佢後嚟1963年佢就將佢寫成論文。咁嗰個論文嘅名其實都悶到嘔嘅，真係。你估唔到原來係一個咁偉大嘅發現，叫做咩呢？叫做 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即係 deterministic 就係決定嘅。但係 non-periodic 喎，即係唔係周期性嘅喎。即係你之前冇辦法預測嘅。flow 就係當然佢係講緊個大氣嗰個氣流啦，係咪嗰個變動啦咁樣。咁但係呢篇文章呢，當時佢係發表喺咩呢？喺一個氣象嘅雜誌嗰度。咁其實好多其餘嗰啲即係數理物理學家呢，數學家啊，物理學家呢，其實就好少去睇氣象雜誌㗎嘛 ,63 年係咪。所以有一段長時間呢就俾人忽略咗，就唔知道咁巴閉。但後嚟呢到到70年代呢，啲人知道原來呢個係好嘢。咁所以 Edward Lorenz 呢就可以話係現代運動理論嘅鼻祖啦。咁個鼻祖呢亦都係有一佢後嚟就係引用咗一個例子，其實呢個名原先唔係佢改嘅，佢有一次去一個學術研討會，佢就係發表一篇咁樣嘅論文。